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国家博物馆目前正在举办《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为迎接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全国老中青艺术名家创作了24幅大型马克思主题画作。这是继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主题美术创作之后，又一次马克思主题美术创作高潮。方寸中国，中国集邮文化及文创产品海外推广展正在举办。本次展览展出了中国邮政发行的众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邮票，主要有生肖系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系列、绘画系列等。金杜艺术中心正在举办阿根廷艺术家阿玛利亚·乌尔曼的中国首个个展《优越》。展览设计借由一个独特的办公室迷宫装置，呈现出包括15张照片和3部录像在内的系列作品。展出的摄影作品来自艺术家最新的《优越》系列，以及他2014年完成的《卓越与完美》系列。大象无形，宋雨桂水墨艺术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展出已故的中国当代画家宋雨桂的120多件作品。宋雨桂擅长创作山水画，把写生取景与传统技法有机结合，代表作是他为中华史诗美术大展所创作的《黄河雄姿》，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2号。798北京公社正在举办理查德·迪肯新雕塑展。理查德·迪肯是英国重要的当代雕塑家，曾获得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奖项之一——特纳奖。参观者将通过展览感受到艺术家是如何把泡沫、橡胶、合金金属、皮革等非常规的雕塑材料自如地融入到天马行空的作品中的。明日披头士世界巡回展正在今日美术馆举办，展览透过传世的经典音乐、上百幅全球限量珍贵的影像记录以及经典的甲壳虫乐队展品，带领人们怀念偶像、致敬音乐、重拾青春。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正在举办名为《萨拉莫里斯奥德赛》的展览，本次展览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完整展出萨拉莫里斯的全部影像作品。影片被呈现于一组为展览所特别设计的空间之中，这些空间贯穿了原为工厂厂房的 UCCA 大厅，一系列巨幅墙上绘画作品为影像提供了整体背景。另一场正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展览《谢南星香料展》，展出艺术家近2年来创作的7幅油画新作。在这些作品中，诸多的西方艺术史中常见的题材和典故、绘画大师笔法和经典的构图形式被信手拈来，相关作品草稿与其他材料也在展览之中呈现，以此勾勒出谢南星的创作与思考轨迹。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明天白天光照强，升温快，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度左右，将创今年以来气温新高。天气越来越热，朋友们外出应采取防晒措施，并注意补水降噪。今天傍晚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8到25度，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压脊控制，天气晴好，气温较高，光照较强，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今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今天的紫外线照射较强，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外出要注意防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30年歌坛风雨，回首仿佛朝夕。无论晴空红日，静谧晚霞，英雄江湖，但看得失，宝刀未老，一路逆风飞行，现在只想隔空问你过得还好吗？ 你过得还好吗？ 今晚著名歌手音乐人赵传携出道30周年纪念专辑做客演艺群英会，讲述他的传奇经历，欢迎关注。 有人理解你吗？哪怕被浪漫惩罚，无心了虚假情话，情海中再多浪花，还是有港口好吗？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演艺群英会节目，我是朱红，对面是一只小小鸟。 朱红你好，演艺群英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多少人唱着我是一只小小鸟找到了自信，然后多少人唱着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找到了女朋友。这次赵传带来了他全新的一张专辑，我发现还是有很多的改变。那这个改变是来源于大家跟你说赵传你要改变哦，你要跟原来不一样哦，还是说你自己想在这样一个时间用这样一张叫做你过得还好吗这张专辑告诉大家，让你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赵传？ 其实就是很自然的啦。当然讲的就是说歌迷希望我改变，这个当然也是有的。但是就是我觉得怎么改变呢，这个当然要靠我自己去想啊。比如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改变应该是就更精进吧。回头去听自己过去那些作品，其实都会看到一些问题，就是说以前可能就是比较冲这样的，那现在是会这个情绪的掌握拿捏，还有就是声音的这个收放，比较自如一些。 因为赵传上次上我是歌手，然后呢很多的喜欢赵传的朋友就会说，赵传你知道为什么后来你下来了吗？是因为你不玩儿，你没有混搭，然后你没有嗨起来。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当然我知道啊，我的表现当然就是整个我们团队的一个呈现怎么做的一个问题啊。那我自己当然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部分来讲，坦白说我不算是一个属于表演型的歌手。我是属于做演唱会的一个歌手。那你说像那样子的形态的这种表演的话，坦白讲不是说我不擅长，而是说我不专精于那个部分。 你在踏踏实实的唱歌。 踏踏实唱歌是一个部分，像我做演唱会的时候我就特别活。 就是你不是那种就是 比赛型的歌手。 比赛型的歌手。 没错没错。所以当初我去参加任何的这种比赛，我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也是都是比较吃亏的了。那这跟我原本的这个风格就不一样。又更何况比如说在当年的台湾的这种所谓的唱片市场，这种所谓的这种表演型的歌手，不好意思，他唱片不一定卖得好。那像我们这样的歌手就是注重词曲的这种雕琢，还有就是说音乐的一个整体的这个搭配其实是比较受欢迎的。 对，所以赵传老师您说这个话呢是特别有说服力的。 赵传一直唱到今天，又出新专辑了，就说明非常的长情树啊，对吧？ 对，你刚刚提出我是歌手那样一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啊。也是我第一次就是说针对这个我在这个节目上面的一些情况我在媒体上面说这个我自己的感受这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对于就是说演唱的设备的讲究其实是很注重的。因为我是歌手用的那个监听呢是我最害怕的一个监听。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障碍。大家会觉得说我是一个资深歌手应该不会紧张的。怎么不会紧张呢？迈克乔丹篮球之神他也会被盖火锅的嘛。 对。 也不是每场都赢的嘛。 对。虽然现在人工智能很火，但现在我们是人不是人工智能。 对。所以就是说那个他用的那个器材，因为当初我们有问，之所以我之前几次他邀我上去我都有点考虑，是因为我有问到说那个器材我们可不可以带自己的。他说不行，他说只能用那个节目组已经定好的。他那个监听是最不适合我这样子，因为他那个监听是你如果气不足的人用那样的监听是很好的，可是气很足的人的话就会太多了， 就失真。 不光是失真，也就是说就像说你如果你听不到你自己的声音，对不对？你觉得你讲话就在一个空间里面，你的声音听起来你觉得不是很顺畅，你会无故的会讲话变大声起来。 是的。 或是你戴耳机的时候你是跟他讲话，你知道，因为你听不到， 对，你听不见我说话呀。 对， 其实是耳机影响到你的表达， 是因为你对没错。所以他那个器材就是第一个在感受上就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那时候在调这个音响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所以就变成就说自己在发挥上来讲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就是你上场的时候就有心理障碍了。其实 对，有心理障碍，所以他们讲说我第一首歌我就有点紧张，我当然会紧张，因为你们的设备不是我这样子的歌手的 不适合 的这种设备这样子。这个当然就是说事后诸葛亮了。但是就是说因为我们做演唱会这么多年来讲，我们都有自己的团队，还有就是说用什么样的器材我们都一定是找到最适合我们自己的。 对，这个很重要。 对， 就是包括我们作为主持人戴的什么耳机，听到你的声音反馈出来什么样你最舒服啊，这个还 是 很能理解 的。 那这样那些歌咱不提了，咱们提提新歌好不好？我看到这张专辑歌很多，你知道现在经常采访歌手就是说现在出三四首歌四五首歌。 对， 就是很怕一下子出很多首，有时候会选择那种出少一点试探一下市场。那这次这11首歌你是用多长时间把它呈现出来的？ 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吧，筹备然后制作。当然我们是一首歌一首歌的做。第一首发的单曲，做的单曲就是这个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做好之后就先放在这个线上供大家收听。然后听完之后，然后也会做一些这个一些宣传，然后之后再慢慢进行第二首第三首，这样一直一首一首的把整个专辑做完。 刚才赵传提到了有自己的固定的团队，那我们听说有一首歌重现了当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创作班底，是吗？ 对，这个当然这个也不是说是所谓的固定的班底，因为是当年这首歌的机缘，然后大家就变成好朋友。然后而且是属于那种对音乐还有对这个文字都很了解的一些朋友。所以我们30年之后我们再重新的再来做。 30年了。 对。 哇， 就是在邀请他们一起来这个叙旧缘吧。 你在给他们打电话时候邀请他们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坐在一起呀？都30年了，太可怕了，不敢想。 这个其实不用讲，因为大家都知道心里都有数。 对。 从那个黄韵玲还有这个佟大龙他们是少女。我觉得尤其佟大龙，我记得那是1987年吧，他写了这个歌词，第一次找他写这个歌词，那时候他20岁，还是一个刚成年的一个女孩，这样 真的是少女哦， 少女。然后经过了30年之后，再一次就是一起合作，其实都有一些你知道对人生的这种经历都会很多的感悟吧。 所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它的名字叫做《逆风飞行》。 稀薄的空气似乎带着醉意，仿佛一口气潜水到很深的海底，灵魂的躁动与逆风有了默契。 像是万物的呼吸，飞行航线有一种纹理，几乎是旋翼中的旋律，还有沉默里的一心一意。我与你风浑然一体，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封闭？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顺风逆风天衣无从为你，不停练习在危险中飞敌。鸟的眼睛看无边大地，规律心跳呼应海洋潮汐，虽然有时感到摇晃迷离，我与飞行浑然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封闭？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顺风逆风天衣无从为你，不停练习在危险中飞敌，寒冷的高度已极端近，穿透爱情和承诺的幻影，月光的孤寂，我的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封闭？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顺风逆风天衣无从为你，不停练习在危险中飞敌。 三十年歌坛风雨，回首仿佛朝夕，无论晴空红日，静谧晚霞，英雄江湖，但看得失，宝刀未老，一路逆风飞行，现在只想隔空问你过得还好吗？ 你过得还好吗？ 今晚著名歌手音乐人赵传携出道30周年纪念专辑做客演艺群英，讲述他的传奇经历，欢迎关注。 有人理解你吗？ 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歌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得到更多的理解。比如说我们想着逆风飞行这首歌其实是当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原来的一个班底30年后的重新的相逢制作，然后你再对比这两首歌他们表达的东西，你会觉得哇，这30年的沉淀对于每一个人影响都是非常的大的。 必须啊。 嗯， 对。 你们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表达吗？就说30年后我们这样一个班底重新组在一起，然后你们几个人有共同想表达的东西吗？ 当然有共同想表达的东西啊，因为比如说回想起我很丑可是温柔这首歌的过程，其实是还蛮颠簸的，包括这个词作者他也明白了我所遭遇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在台湾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因为可能外貌不是那么的这个主流。 但是你很勇敢，你唱出来了。 对，然后呢，可是就是说有一个这样很特别的歌，然后又有自己的这种很有个性的方式来演绎来演唱，然后慢慢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声音被大家接受，这样的一个人被大家接受，以至于最后 火遍大江南北。 那这个过程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逆风飞行的一个过程。 真是 这样。 嗯， 那对他来讲，因为这个词作者本身就是佟大龙，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艺术家，经常就是都是待在法国、巴黎那个左岸、然后在那边喝咖啡，然后创作 喂鸽子。 对对对，然后就是写完歌他就带回台湾，然后卖给唱片公司，拿到钱版税之后他又飞回去，这样子。所以是一个很 随性的 随性的一个女孩子这样子。然后他当然就不会知道，就是说我曾经经历的，就唱这个歌之后经历哪些事情这样。当然有后来有机会碰到他，他还甚至跟我道歉这样子。我说你没有说没有必要跟我道歉，你毕竟就是说这是一首被大家认可的作品，还有就是说也不是我被迫啊来去，那其实都是一个怎么讲呢，都是唱片公司的作业的一环嘛，这样子没有什么就是说不舒服的事情，对词作者了啊。 对， 我这样跟他说，但是就是说他可以理解我的那种心情，即使我跟他表达我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这样。当然他自己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就是说跟他切身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命题是我想出来的。 逆风飞行。 对，然后当我把这个命题给他的时候，他很快就把它写出来了。当然经过了算一段时间的这个沉淀修改，但是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一下子就是大概八九成就不离我们要的这种感觉。那有还有包括黄韵玲，他更是就是说真正就是说在这个唱片圈经历了这个唱片圈的各种的这个高低起伏，还有他自己的人生。所以这几个人在做这首歌其实都是很自然的，自己就进入那个状态。 对，进入到状态，其实赵传一直在状态里面。有人评价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团一个时代的传奇。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您登上了异口同声的舞台，然后带大家重温那些记忆里的经典的旋律啊。有人说您是宝刀未老，如果让您自评一下，您现在这个宝刀跟那时候的宝刀比起来，其实我们做主持人就用声音吃饭的人，就挺害怕自己声音会变老，就甚至到现在。比如说我在听到一些老人家声音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到这个年纪以后我的声音会变成这个样子吗？很恐惧你知道吗？特别的恐惧。 就我的恐惧比你还要早就 是吗？对， 所以我就想办法，第一个修心修身这样子，然后 修心修身可以有助于保护嗓子吗？ 有、我的认知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当你心里面没有包袱的时候，你就会更豁达，当你更豁达的时候，你身体就不容易生病，这样子。那修身就是你要当你的心里面没有负担，比较豁达的时候，你会去活动，保持活动，然后你就会去锻炼，然后锻炼的话，你的身体的状态就会维持，那也就会维持你的声音，所以这是我的逻辑。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你声音有变化吗？ 有变化。 哦， 这个变化当然就是说让自己更懂得要去怎么做到收放自如。因为以前是会冲硬冲，但是这个硬冲是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乐队都是唱摇滚的，纯摇滚， 是， 而且抒情歌曲很少唱， 是。 那你要知道就是男生嘛，就是说啊，我跟你扭扭捏捏唱那些情歌我觉得很别扭， 就不爷们儿。 对，不爷们儿。那我们以前是很爷们儿，就是直的，直来直往这样。 是。 那当然就一开始唱片公司觉得说哎，这个是有潜力，但是他这种直来直去的唱法需要做一些调整。那随着就是说年龄的增长，还有就是说也知道就是说哎，国外的这些摇滚乐队就是说他们也没有那么就是说有些当然是这样子很更直，就是没有那种雕琢的情绪在里面，但是大多数还是有的。所以我们也就是接受了这样子的一种观念，慢慢去转变。 对。 甚至就是说因为在录音室里面录音，有时候就是说词的关系或者是那个曲的啊，必须要就是说那个即使要硬，但是要刚中带柔，柔中带刚这样，才会凸显一个作品的就是说那种丰富的程度。所以也是从专业的角度去考量了，所以也让自己的这个观念慢慢去调整。那你说我现在唱直的，我还是可以唱直的，但是我更多的一个 唱柔的， 柔的。 对，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个柔的吧，就是一上来的时候那种一个男人对一个人离开的那种思念，那种纠结啊，就是这张专辑的名字， 同名专辑的这个主打歌，你过得还好吗？ 你过得还好吗？你过得还好吗？ 还好。 来听听赵传，你过得还好吗？ 你哭着回到门外，眼神像重来，

16.88-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赢在创意第十年，期待破历史的一次。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艺群英会。 30年歌坛风雨，回首仿佛朝夕。无论晴空红日，静谧晚霞，英雄江湖，但看得失，宝刀未老。一路逆风飞行，现在只想隔空问你过得还好吗？ 你过得还好吗？ 今晚著名歌手音乐人赵传携出道30周年纪念专辑做客演艺群英会，讲述他的传奇经历，欢迎关注。 有人理解你吗？从未年少就老成了吧，一口就是一口风沙。 这里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演艺群英会节目，我是朱红，再次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欢迎赵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带来一张全新的专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跟赵传多聊一会儿，所以其他的歌呢，大家去买专辑听。对，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听了两首歌，一首呢叫《逆风飞行》，还有一首叫《你过得还好吗》。对于一位歌手来讲，刚才赵传提到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起起伏伏是一件特别特别正常的事情。 嗯， 其实比如说我们身边看到，不管是歌星也好，明星也好，你会发现就好多比如说20多岁红的，然后忽然就看不见了，然后可能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你怎么样就是有这样一颗心，保持一个特别好的心态，然后能够坚持自己的歌唱的梦想走到今天呢？ 所以这个就是从事这个工作我觉得最不容易的地方。有时候还不光是所谓你要去克服专业上的问题，还要去克服一些非专业的问题。 是。 所谓非专业的问题就是说，作为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你怎么去承载，就是说成功给你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包袱跟压力。还有就是说，如果你不成功，或者你在当下这个某一个时间段你不成功，那你怎么去面对？ 对，或者说你曾经大红大紫，然后忽然销声匿迹了。 坦白讲，我进这个行业一年之后，我就明白这个行业了，我也就明白很多事情。当然，这个是包括我自己去理解的，还有就是说， 进这行业之后碰到很多的这个行业，你不光是歌手或者是演员，很多的这种演艺界的前辈都会跟我讲，就是说要珍惜，然后要注意很多的事情，不要乱花钱，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一点。 对，其实你看在国外有很多的就是那种超级的球星，他们都会有公司帮他们打理就他们现在的收入，这在国际上都是有专门的公司的，就是怕他们把钱乱花掉了。 但其实还是有啊，现在我前阵子还看过一些新闻，就是那个一些 NBA 的球员， 是是是， 曾经很有钱，然后到现在他有列出什么破产的哪些球星，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些球星。那这些例子当年我还没有进演艺圈的时候，我也看过很多这种演艺圈的这种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啊，谁曾经风光一时就到最后 特别落魄， 所以这个部分我也曾在我内心里面就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我自己进入这行业也变成这样子的人之后呢，更何况又周遭有很多的演艺界的前辈跟我讲这些事情，点题我是更是注意啊。虽然我乱花钱这个部分我也是有了，因为就是做唱片有时候就是自己花钱嘛，就是制作预算有时候根本就是没有上限的，就是一直花这样的，但是都还好，就是都能够唱片都卖了，然后都有收回来这样。但是这个部分就是说你要珍惜，不要认为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是永远都会这样子，那可能就是一个阶段而已。讲到的非专业因素，还有就是因为盛名还有就是财富给你带来的这种会让你就是一时会迷失，那这个东西都是要靠自己用一个很健康的心态来去面对这些事情。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言，对不对？就你身边的人，还有就现在网络的评论啊什么的。 对，然后这种网络对你的评论，其实这样说吧，就是我们常讲说欲知所至啊，谤亦随之这样子，有人说你好也会有人说你不好。 对， 而且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是一个网络的时代， 是 有时候人家随便上你的微博到你的那个 评论 随便就是丢随便丢一句这样，就是他看了觉得哎一时兴起这样随便丢一句你不中听的话， 对， 你如果说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抗压性不够的话，你可能就会受到打击这样子。我当然也曾经有过这个阶段，但是后来想想就是说嘴是长在别人身上，那你能去管人家怎么说吗？那也就只有就是说啊，你随便去说吧，反正我就是这样子。 所以当明星不容易啊，特别是你看之前也听到一些报道，有一些很年轻的明星一下子红了，就突然红了，也会特别承受不了这种心理压力啊。所以在每一个行业都有他特别需要具备的素质，那么要用心做一件事情坚持到现在也是特别不容易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有很多的心理准备在里面了，因为毕竟你就是摆在一个媒体上面， 你是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 没有办法， 那可能难免就是品头论足的，这些都会有的，众口难调啊，众说纷纭啊。 对 对， 就是做好准备，你就是让别人来评论的。 对，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要放这首歌是很是时候，名不虚传，可以吗？对，你看这首歌的第一句词看完以后我就觉得还挺扎心的，就是从未年少就老成了吧。说的是自己吧。 对， 其实好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社会逼着你老成， 也许是因为就是说在这种资讯爆炸的时代，你就必须要好像觉得怕自己落后了，你就要逼自己赶快去大量的去吸收这些东西这样，然后也就让自己就是好像变得很世故， 也是有种无奈。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种考验啦，就是说我们讲说物以稀为贵嘛，如果你还是能够在这种这样子的一种世代这种时代能够保持赤子之心的话，我觉得那就是表示说你可能就是真的是不世俗的，而且就是也许就是你比别人更优秀吧。 好，我们来听听这种名不虚传。 从未年少就老成了吧，一口就是一口风沙，不要问今晚哪里才是我的家，千万人家咫尺天涯，拿得起然得放得下，一回头名不虚传，不见经传，都 退下，要说的话都干了吧。累不累战场一往英雄，对不对情场不论战功，对不对没有不同你曾摧毁过也被摧毁当中，痛不痛只想有个人懂，懂不懂用笑容尘封，有泪也不轻叹那个过去风换当偿还吧，一口就是一口牵挂，不要问未来我仅有的才叫想，明天别后咫尺天涯，拿得起自然得放得下，一回首不带走云霞，命不许穿浪的虚名都没差，要说的话都干了吧，累不累战对不对经常不论战功，对不对没有不同你曾改变过还在改变当中，痛不痛何必要别人懂，懂或不懂也挂上就成功，当寂寞也好朋友相忘于江湖中，累不累就过又成英雄，对不对情场并无战功，对不对没有不同你曾努力过还在努力当中，懂不懂何必要别人懂，懂不懂用笑容尘封，有泪也不轻叹那个梦，举手无悔谁是真英雄。 三十年歌坛风雨，回首仿佛朝夕，无论晴空红日，静谧晚霞，英雄江湖，但看得失，宝刀未老，一路逆风飞行，现在只想隔空问你过得还好吗？ 你过得还好吗？ 今晚著名歌手音乐人赵传携出道三十周年纪念专辑做客演艺群英会，讲述他的传奇经历，欢迎关注。 有人理解你吗？ 拿得起自然得放得下，一挥手不带走云霞，名不虚传浪得虚名都没差，要说的话都干了吧，痛不痛何必要别人懂，懂不懂用笑容尘封，有泪也不轻弹那个梦，举手无悔谁是真英雄。我觉得这首歌还是很有赵传的影子在里面的，是不是你所有歌里面你最赵传的一首歌？ 其实这歌词也是为我特别量身定做了。 是的， 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歌名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不是那么的认同，因为名不虚传，因为那个有我的一个传字嘛。 嗯，对。 他就觉得说，哎，好像有点这个怎么讲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感觉。 太谦虚了 就是很少人呐、啊，因为我印象中好像很少人就是在 在唱歌包括听国外的这些歌曲的这种经验里面啊，除非是人家唱啊，比如有很多歌是这样唱某一个很有名的歌手，人家为了要致敬他，人家会唱一个他的名字这样。 对， 但是很少国语歌曲我倒没有这样，而且还是自己唱。 是， 所以我就一开始我就说，哎哎，这歌名用到我自己的名字好像不太好。他说没关系，但是因为这个他是在其实透过你的这样子一个角色在讲一个观点这样 的。对，你看那句他给你说的特别好，名不虚传，浪得虚名都没差。 对， 是吧？ 对， 嗯， 那其实也是就是告诉我自己，就是写词人也是认为，就是说到我这样现在这个年纪的，已经经历过这么多的，你还会在乎这些东西吗？ 嗯， 应该是不会的。 嗯， 当然我相信是制作人去跟他传达。 嗯， 对我来讲，就像我常跟他们分享，就是说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 嗯。 啊，你不是要过给别人看， 嗯， 啊，别人怎么样，我就一定要有怎么样去，就是那么过度的攀比这样子。当然，人要有他的追求， 嗯， 但是就是说，你的这种追求不是要刻意要去跟人去做一个攀比， 嗯， 啊，你只要觉得就是说你自己做的觉得已经很够了，也就可以了， 对， 这样。那像最后一句啊，举手无回，谁是真英雄啊？其实谁是我改的？ 嗯，谁是你改的？ 对，那个字本来是叫做举手无回。才是真英雄， 哦，才是真英雄， 嗯，那因为我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已经唱你自己的名字， 嗯， 你还要用自己的角度来去下结论，我觉得丢一个作品出来给大家， 嗯， 有时候是不是说要一定要完全按照我们想要了解的方向去走，理解这个歌词， 嗯， 有时候其实是我们去丢一个作品出来， 嗯， 你怎么去发挥你的想象，你怎么去解读，那是 听的人来解读的， 对对，由你自己去你去想象，哦，你要去这么方向，你要那个方向， 嗯， 其实都是你自己去想， 嗯， 所以我们不希望说我自己来下这个结论， 嗯，对， 我希望就是说举手无回，谁是真英雄 啊， 我把它改成谁 就谁吧，去想想吧，对吧， 那就是丢给你的这一个， 对， 一个算是一个 一个思考的空间， 对对对对对，而不是说完全就是按照我一定要完全给你的那个方向， 嗯嗯， 对。 那既然说到这儿，其实我们早就听说赵传是一个对于歌词儿特别较真儿的这么一人，据说那会儿跟李宗盛一起探讨歌词儿，说李宗盛大哥当时扑通就跪下了，吵成什么样了，是不是您对歌词是特别特别的要你自己想到的那个程度， 其实也不是在歌词这个部分，嗯，论歌词， 所有 论歌词的话，那他是经常讲说我是写歌的人物，那这是他的专长， 嗯， 我们这个怎么讲呢，绝对是不敢跟他去在这个部分较真啊， 嗯， 主要是在唱法上面。 唱法上， 对，因为我们是唱歌的人， 嗯， 他也是歌手了，可是就是说， 嗯， 我今天会当歌手也是因为我们擅长唱嘛， 嗯， 对不对， 嗯，对， 当然就是说在唱的部分我们呢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对， 这样子， 嗯， 那是因为在唱我终于失去了你的时候，第一句他觉得就是他有他希望的唱法， 嗯， 那我有我自己认知上面的唱法， 嗯， 那因为有僵持了很久， 嗯， 到最后就是他看的不行，他就是要换一个方式，就是因为李宗盛他 也是有名的倔，我听说 对对对，倔非常倔， 嗯， 而且他是有时候你进录音室，他就是你，他也不告诉你怎么唱，你就先唱这样子， 嗯， 啊，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他也不发表意见， 嗯， 等他觉得哎有感觉，他才 站起来， 从那个沙发上，因为他都会躺在沙发上面， 嗯， 他就从沙发上面上来，啊，好，现在我们开始，你才发现啊，现在才要开始。所以就有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嗯， 对对，提到李宗盛赵传都亲历和见证了华语乐坛八九十年代的辉煌灿烂啊，我们现在回过去听那首的歌还是好听， 嗯， 那天我就在想现在怎么经典的歌这么难啊，就那天我就在那个歌单里翻歌听，你发现还是原来的老歌好听，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当然跟不同的时代背景有关系了， 嗯， 我觉得， 嗯， 在那个时候可能大家的娱乐的选择少，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要取得音乐必须透过购买磁带 卡带或者是 CD， 或者 CD， 嗯， 你才能够听到，所以就是说当然就随着网络化时代来临， 嗯， 然后这个似乎被打破了，那就变成就是大家的这种注意力比较分散了， 嗯嗯， 然后唱片公司也因为这样子的这种，因为毕竟对唱片公司来讲就是投资回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嘛， 嗯， 你如果要听一些作品你是要买取得一张专辑， 那你这个专辑里面都有一些方向，会有引导，还有文案，随着它里面的这个编排曲序，你会知道什么样的歌是唱片公司推荐的。就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模式改变了， 模式被改变了之后，大家的就是说注意力就会分散了。他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好像完全针对一个专辑，现在就是最多就是一首歌，可能就是说从网络上啊觉得这个歌好听就听这一首歌。只能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是整个这种改变了之后所造成的一个现象。 其实我们还挺怀念的，我记得那会儿每周我姥爷给我10块钱然后其实这一周我在想我下一周买谁的卡带，真的很幸福。然后想听谁的歌，有可能这家还卖完了，你自己去另外一家店去淘。 所以你知道像你们这样的思考，我们在当年在唱片公司要做一张专辑的时候，会广泛的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消费者，一个小女孩，她一个中学生，她手上一个礼拜大概只有10块钱的零花钱的时候，她会怎么去善用这样子的零花钱？ 对， 从她的动机，然后去判断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向。 是， 而这个东西是现在你就没办法去做判断了。 对， 所以这个也就是让这个经营者他会裹足不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 他已经无从判断起这个市场的走向。这个小朋友的消费习惯会是怎么样。所以也就很难去再去就是他很大胆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投资。 对，所以说到最后了啊，因为节目结束的时间快到了，这张专辑当时有想过说是给什么样的人听的吗？你过得还好吗？ 其实最主要还是过去的老歌迷。 老歌迷 唤起他们的这个回忆。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有关心，还有一个问候，甚至是那种怎么讲，经过那么多年之后，可能大家生活上面很多琐碎的事情都很忙。 对， 这样那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啊，透过一些媒体上的宣传，也许他们看到了我的讯息，也许会让他们回想起他们当年是怎么开始听我的音乐的。然后最主要还是针对他们，当然就是说旧语之外还希望有新知嘛。就是这些新年轻的一辈的这些歌迷能够透过这样子一个资深歌手来去分享一些人生的体验吧，一些这个经验。 真好。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推荐哪一首？听你一次。 这个歌我觉得很有意义。因为如果要严格说起来，我的这个音乐生涯应该是跟他有很大的关系。虽然大家不太认识他，他是我的红十字乐队第一任的鼓手 、 对， 看到这首歌了。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写这个歌来，在这个专辑里面有这样一个作品来去向他致敬。 罗明利。 罗明利先生。32年前，如果不是他跟我花了3个小时去劝我们，因为那时候我们正准备参加一个乐队比赛，然后我们的吉他手跟贝斯手两个人闹矛盾，然后就隔天要决赛，就吉他手觉得不上台了，这样子。我跟鼓手就是这个罗明利先生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劝架，对，劝架，劝这个吉他手，然后最后才把他劝上台，才得到了这个乐队比赛的冠军。这才让我进了唱片公司。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也许这个历史的轨迹会改变的。 对，因为本来赵传也不是从歌手做起的。 对， 经历了好多职业，最后没想到做了这么多年的职业音乐人。 对啊，是的， 人的命运还是很奇妙的。 大哭的男孩嗨起来，给我你最强的节拍，摇滚 我得说一下，我们直播间外可是有95后喜欢你哦，还不是老歌迷哦。所以呢，我觉得赵传还是要很有信心，这张专辑不光是给老歌迷听的。他还在等着跟你合影呢。 谢谢。 所以我们就把这张专辑献给那些所有喜欢用真心唱歌的人的这些歌迷听吧，好不好？然后最后的时间跟所有喜欢你的这些歌迷们说两句吧。 大家好，我是赵传啊。然后最近出了新专辑，叫《你过得还好吗》，这是我出道30年的一张纪念专辑，希望表达对很多的朋友们的关心啊问候。然后里面有收录了我很多好听的歌曲啊，希望你们会喜欢。然后也谢谢你们